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就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洛阳，我在这里等。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6:02。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赤裸裸的我的一个真闺蜜，跟我已经有10年的交情，但同时她在美妆、穿搭和旅行方面也是一个达人，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人能玩到一起啊，因为美的人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啊。所以我们今天要隆重的介绍我们本期的嘉宾海鸥。 Hello， 大家好。 海鸥，海鸥， 好了，咱们俩不要这么说好了，好尴尬呀。 OK， 那现在预告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要跟大家聊的是泰国的旅行。我们两个人会带大家通过我们的一些亲身的经历，跟大家聊一些我们在泰国旅行好玩的事情，以及购买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走过的弯路，提醒你们就不要再走了。是这样的。OK， 那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同时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两个人聊得很开心的场景。那如果你们要是在听广播堵在路上，也不妨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会有很多干货准备给大家，比如说会有一些美妆产品的推荐呀，我们会通过视频的形式给你们进行一个很好的展现。好，废话我就不多说了，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好，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先来给学生党送福利啦。就是其实我们今天首先要推荐的是一些在夏天这个季节适合学生党用的平价面膜。 面膜其实我觉得因为咱们毕业5年了嘛，我觉得其实 咱毕业5年了吗？ 师姐， 好吧， 大师姐，请受小师妹一拜。 好了好了好了，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面膜，其实可以完败那些大牌了。 对，因为我觉得面膜这个东西，其实我没有要求很高，而且我不是很经常用那种美白产品，我觉得其实保湿就可以了，而且再加上 之类的， 对，再加上我本身由于岁月的痕迹已经没有以前白， 好吧，所 以也没有那么 care 这个问题了， 好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就像你说的，最主要的还是以保湿，然后会让它比较有滋润度的那样的面膜比较好。然后我觉得原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用某国的一些那种比较平价的，比如说什么悦诗风颜啊、什么之类的那样的面膜， 很好用啊， 对，很好用。但是会多多少少在冬天的时候，我觉得皮肤有点干，因为它可能没有多长时间，可能敷完了，可能半小时一小时就没有那么干了。 哦，它就是只是保湿效果，只是当下的。 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带来什么神器，是你真的觉得非常好用的？ 有，而且很贴合今天的主题。 那就快点嘛。 对。就是这个是我在泰国的时候带过来的。它是一个很平价的一个产品。 哎，这个看起来很好哎。 对，它叫，我不知道怎么念啊，好像叫 Beauty Buffy 还是什么。就是它在泰国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 贵吗？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 大概三五十块钱吧。 三五十块钱。 因为它的那个价格区间很高，因为你在淘宝上看的话可能就很便宜，但是在泰国本地的话可能也不超过五十块。 哇。 对，而且类似于咱们国家的大宝那个水平的。但是它好在哪里呢？就是， 那你为什么没有送给我一个摔？ 因为我们已经毕业五年了。真的，这个良心推荐。因为我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太便宜了，会不会就觉得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效果之类的。然后我就看了很多对它的那种评价，就 下次有这种好东西记得供上来， 送给你了。就是它抹上了之后，真的就是它有点类似于咱们， 我来闻一下。 对， 哎，味道很好闻。 对， 不像是添了很多化学成分的那种产品。 对对对，重点它抹完，有点那个，因为很久不用了，掉那个碎子了。因为重点是它抹完了之后，让你觉得皮肤真的有变白，而且很湿。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它的保湿效果并不是很好。 嗯哼，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两三个小时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点干，需要再抹一些保湿比较润的东西。对 ，So this name。 对，然后呢？我还推荐一个东西，就是也是在泰国买的，很多人特别不能理解的，就是它是 Boots 的，它本来是英国的一个产品，但是在泰国也是大街小巷。它本身是一个芦荟胶。但是你有用芦荟胶做过面膜吗？ 没有。哎， 真的。好了，哎，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姐妹？ 其实我跟你并不认识。 对，就这个东西很好用，因为我觉得就是学生党用。 但是会，如果在泰国什么，就这种海岛国家，确实会比较喜欢买这些，因为它可能更多的用途是用在那个身上的晒后修复。 对，但是比如说我们出去玩了一天，然后回来之后，我觉得脸特别干，而且很明显的就是变黄了，就黑黄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就拿一个那种纸质的面膜，然后放在那个化妆水里，然后再把它揉在里边，直接敷。效果非常好， 我回去可以试一下。哎， 送给你了。 哇，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就是要忽悠嘉宾把他带来的东西都送给我。 我觉得就是 不太好， 因为他提前很多天跟我说你一定要多带，一定要多推荐。原来就是这个梗。 其实我只是想要你的东西而已， 好吧， 并不想见到你。 对，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okay, 稍等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人跟我们互动，他是一个新人，包文静贴吧官微。天哪，我们还吸引到了大 V。 Hello， 他说：“小雨女神、海鸥女神，下午好，萨瓦迪卡，萨瓦迪卡，萨瓦迪卡。 那个饺子呢 ？OK， 接下来我来推荐我带来的一些面膜。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很平价，但是真的很好用，也确实是我在生活当中用的面膜。 好了， 大家可以， 你今天拿来的就归我了，是吧？ 对，咱们可以交换礼物。 对，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这是其中一个收看我们直播的方式。另外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很欢乐的场景。刚才这个朋友他说饺子去午睡，很幽默。OK， 也希望大家现在我们的环节是在聊一些平价面膜，你平时有什么喜欢的面膜呀，都可以给我们来进行一些推荐和分享哈。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个 这款面膜是 面膜， 对啊，是我在日本买，是日本这两年很火的。我作为一个美妆小达人，怎么能错过呢？然后敷上去之后，有些人会不喜欢，因为他会说觉得黏黏的。但是我个人还比较喜欢，我的皮肤 是高壮的，好像 不是膏状的，不是膏状的， 也是 贴片的那种。对，我就觉得这个还不错，而且它很便宜，三盒只要99。 三盒， 对，一盒是三片，就我觉得还很不错呀， 很良心， 很不错，良心。另外呢，好，给你， 我先拿着。 海鸥女神包被掏空，我的包也被掏空了，好吗？另外呢，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姬美精加的系列面膜， 这个一直都 很 好 用啊。像这种是中文标签，我就在屈臣氏里面买的，也觉得还不错。然后有一些是日本带回来的，也觉得还不错。就是保湿效果，我觉得日常的话用这些已经足够了。 对对对，谢谢您的自觉。 还有推荐某国的一个这个水蒸剂面膜， 这个很好用。 之前我有点看不起它，我在想，因为我是觉得。我皮肤这么好，又这么年轻貌美，用不着这种面膜来滋养我吗？我又不用打针，纯天然的。后来我发现真的不一样，就是它有一种那种很贴合的感觉，而且它的水分是吸不完的。有些不好用的面膜，到15-20分钟之后，你就会觉得脸干。但是这款真的不会， 它能持久很久， 真的不会哦。推荐给你们哦。 这个我有，这个你自己留着吧。 接下来的就是。如果你是过敏肤质的人，你可以选择用这款面膜。 这也是 日本药妆店里面一个很火的，大概1000日元就能有5-6片吧。 一千日元是 60块钱，对，价格还不错，也推荐给你们哦。给， 谢谢。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款，是一个在我的面膜里面不可多得的美白的面膜。 他说雨涵跟我说 小雨女神只有18岁。雨涵呢是一个我们的忠实听众，他基本上每期节目都会来报道，但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请你转告雨涵他去哪里了。18岁，他说错了呀，因为明年是我的成人礼，所以其实我今年是虚岁18。 好了，回来了。 接下来说这款美白面膜，它其实美白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大部分还是保湿的功能，所以我也有偶尔在用它。推荐给你们哦，给。谢谢大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咯。最后一个是这个，不是最后一个，倒数第二个，这款面膜也是我在屈臣氏里面买的，它好像是那种日本引进的。它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 这个很好看， 它叫做上下分工双面膜，上面是黑的，下面是白的，敷起来的时候会有点可怕，但是我觉得效果还不错，因为它会就是在你的耳朵那有一个提拉紧致的作用。 你能告诉我谁给你的勇气买这种东西吗？你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想起来买它的？ 我就是看到觉得挺好看的，当时我没有注意到它上下是不一样的。你看它这个封面很可怕，你可以回家试一下。 好吧， 今天这是很开心一个交换礼物的环节。最后要推荐的这个不算是平价面膜，但是我觉得偶尔敷一下真的还不错。它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它的功效就是声称 气死前男友， 敷完之后每出一个新高度。我觉得偶尔比如说在恢复皮肤呀，或者是密集保养的时候偶尔贴个3天其实也还 OK， 也是可以接受的。 对， 送给你， 谢谢。所以你觉得一个星期大概敷几次面膜就够？ 3次左右。 那么多 啊？你是敷几次啊？ 我最多2次。我有的时候，因为我是这样，我两天 有的时候连脸都不洗。 哎，别这样，英雄怕见发小是吗？因为我觉得就是2天洗一次头发，然后呢就洗头发的头一天晚上敷一次面膜最好了。 为什么洗头和敷面膜这个事情要结合起来？ 因为那个敷面膜的时候会把头发旁边都弄黏嘛，所以我就头一天晚上把那个面膜敷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洗头是最好的。好了，我是懒人，我确定。 你这个方法还真的是不洋气呢。 好吧，18岁我让着你。 对啊，毕竟你还小嘛，以后的路还很长。哎，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也是关于美妆方面的，就是网上现在盛传了很多的美容神器。我觉得海鸥现在无心做节目，因为他已经沉浸在得到了一堆面膜的喜悦当中。 我 已经 开始往包里放了。 放进去吧。我们要说的就是那些号称让皮肤变好的美容神器，真的是有效果的吗？你平时有没有在用一些美容的仪器？ 我其实我觉得跟你比我差多了，真的。 当然，那是当然，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你知道吗？他因为我们认识快十年了，他一直都是属于那种特别跟风式的，就是一旦有一个什么网红产品， 我就是跟风汪星人。 对，但是我一般很理智，我一般都会等，就是他用的差不多了，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陈豪，这个东西好使啊，怎么怎么之类的， 然后你才会买， 然后我就不买了，使了我还干嘛？但是说真的，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我用着还行，就是那个日本的那个 Pola 的美白丸，真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真的黑的已经没法救了，然后我就大概吃了三袋的那个美白丸，但是我觉得我不是很推荐的原因不是因为它没有用，我觉得其实我吃了它之后是有改善的，但是我觉得吃了它之后我一段时间会有那种口干舌燥的感觉， 真的， 对，我觉得是有副作用的， 就是我替女生问一个问题，比较关心的，因为网上会有人流传说吃了那个美白丸之后会让大姨妈有问题推迟什么的，会吗？ 真的会，真的会，就是你会之后就不敢吃了，就是不来大姨妈，然后心悸、口干舌燥，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发现 那就应该不推荐这个产品啊。 对啊，所以我还是不推荐比较好了。而且还有一个，我还要说一嘴，就是日本的那种类似于吃了之后的那个药丸，然后可以什么让你这一天的热量都消耗的那种， 都是骗人的， 都是骗人的， 减肥没有捷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这个话题说了我要走了。 OK，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也是刚才海鸥说的那个美白丸，他们家同品牌的这个抗糖口服液。这个东西我真的很推荐。 这个是干嘛的？ 它就是因为我们的年纪嘛，毕竟已经过了十八岁 的年纪，谁们的？ 因为咱们的年纪已经在这个层面上了，所以它这个就是说抗糖的意思是抗氧化，就是说可以帮助你就是抵抗皮肤的衰老。然后喝完之后，我真的觉得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真心推荐。 真的吗？ 真的有立竿见影效果，要不你拿回家一瓶，你先试一下。 一瓶管什么用？ 你先试一下，等随后下回我们见面吃饭， 你是说在气色上有改变吗？ 对，真的会有改变，而且喝一天就能有改变，睡觉之前喝真的很不错。这个是我要推荐的一款产品。然后另外呢，给大家看几张图片，在网上，很有名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洁面仪呀、这种简易版的洁面仪，还有一种就是像这种类型的功能比较多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你都用过呀，好像。 对，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洁面仪就那么回事儿 吧。 对，还是要做好皮肤的护理，我觉得这个钱你们就可以不用花了。然后另外给大家提示一个小贴士，就是在护肤的时候，我们应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般是不用洗面奶的，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皮肤上面的那个头一天晚上的护肤品就可以让它吸收的更好。 真的？那不会油油的吗？感觉 不会啊，就用清水洗一下就好了。 可是我们年轻人的脸上都是油油的呀。 好的，再见，这个话题略过。OK， 今天你吃麻辣烫的第三个环节呢是包包如战友，在我们旅行的时候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包才是最好的呢？选择一个适合的包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旅行如果只能带一个包，我会考虑到很多很多很多的因素，比如说是不是和所有衣服搭配啊，和鞋是不是搭配啊，和我的甚至是我的口红颜色是不是和这个包搭配啊，然后这个包跟我的整体的衣服的风格是不是一样，比如说有的包适合拿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有的包就适合休闲，该怎么选择呢？其实很简单的一点就是要选择一个颜色百搭的， 对， 不要选择太花哨的包， 对， 而且呢 比较实用的。 对，第二一点就是选择不要太沉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别太贵的， 对，别太贵的， 对， 因为太贵的包出去容易耐，就是 不耐用嘛，对对对， 很脏， 对， 所以要选择一个既时尚又好看，价格又合适，而且还能装还轻便的包。 对， 今天呢我带来了一个我的包，它是一个土耳其的小众品牌，这个包不贵哦，学生党也是可以买得起，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卡其色非常的好看，无论你穿什么颜色都可以 hold 住，或者是斜肩背以及单肩背都可以，而且 很耐用的感觉， 很耐用，也精华，而且它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大，比如说护照呀，然后女生补妆用的粉饼什么的都是可以放进去的，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你的空间好大。 对呀，另外呢还带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磨脚小神器，如果旅行当中一定要带着它，因为你的鞋要是磨脚的话会很烦，影响你整个旅途的心情，但是呢你只要在可能被磨的地方抹上这个，就像有一个保护膜一样， 这个是雨涵吗？ 是。 现在我要计算两个女神交换出去的物品哪个更贵， 算算我们谁更划算是吗？但是我们两个人是不会因为这个计较的哟，因为我们已经是十年的闺蜜了。 对，反正她的就是我的啦。 OK， 那我来推荐一下吧。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相比，我还是更运动一点的，比较喜欢出去，所以我一般出去，她真的是跟我征战了大江南北的一个包， 很万能， 真的超万能，就是 MCM 的一个。 虽然这个包可能学生党会觉得还是有点贵，但是你只要得到了它一个的话，你就可以背很多年。 对，但这个还好，因为这是小号的。 嗯， 这个小号的当时大概因为我买的比较早，那个时候是五六千块钱吧。 哦，那也还可以。 对，也还好其实，因为它就是属于你稍微穿的就是正式一点，或者是你运动风呀、啊、或者什么，其实都可以，因为它毕竟有一些那个铆钉的元素嘛。 嗯， 然后这个里边就超能装，就是可以装进去好多好东西。你看，就是什么钱包呀、雨伞呀、什么眼镜呀。 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有2.26万人在观看了，非常感激大家，也可以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继续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的良心推荐啦。 对，嗯，对，所以就这个是我的推荐，就是、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小包应该是每个女生都应该有一个的， 很适合在旅行的时候用，因为能装的东西很多。 对，而且它比如说在你出去，比如说玩爬山呀，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它双肩背的时候还是要更方便一点。 是的， 对。对， 所以在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大老远的来给大家背来了很多良心的推荐。哦，稍等一下，还有最后一个我要给你们推荐的，就是与其用那些美容产品呢，其实真的不如吃一些这种真的会有身体好的维生素，我觉得这个是来的更实际一些。 你拿这个我就特别想吐槽，真的。 为什么？ 我能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女神小雨做的非常奇葩的事情吗？就刚才的那个维生素啊，她前一段时间去日本给我买了好多，然后我跟她说，我说好，你给我买一点那个薏米仁的那个，对对对，就是这个。 这个是 带来了，这个是薏米的吗？ 对，是漏下的唯一一包，一会儿也给你拿走哈。 这个应该给我的，知道吗？ 对， 我跟他说让他给我带这个薏米仁的这个，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总吹空调什么之类的嘛，就是有湿气，然后我跟他说带点这个特别好，他说好，那我也买点，然后回来呢带了好多好多，等到他回家了，他已经给我了，我跟他坐着一看，我说、这个、 他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我坐在地上笑了半天。 大早上我看。我仔细一看，根本不是薏米仁了，全都是瘦腿素。因为瘦腿素跟它长得很像，就瘦腿素比它稍微 浅绿色的。但是其实我是知道的呀，我是故意的，因为我嫌你腿胖。 好了，我先走了，各位。 这个你拿走好了， 这个本来就该给我的， 就该给你，所以让我自己带来嘛。哎，那接下来呢，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来开启我们的泰国之旅。萨瓦迪卡。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萨瓦迪卡，你好咖，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正在给大家带来的内容了。 对， 以及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观看到我们两个人美心善的姑娘18岁 的姑娘 一些旅行的经历。那如果你也有在泰国旅行的经历，或者是马上你想去海岛玩之类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不单单是给你讲景点，我们是从一些女生比较关注的角度，比如说穿衣服呀、吃的美，女生爱吃的美食啊、还有在泰国买的一些东西啊、都会来和大家聊一聊，所以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互动。哎，我们来看照片吧， 看到我的美照。 昨天呢，前两天呢，我联系海鸥，我说你给我发几张你在泰国玩的照片，结果他发来的一半以上都是吃的， 他绝望了。小雨直接绝望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姑娘呢，她虽然看起来很美很瘦，可是她真的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在吃这件事儿上完全就是 乐此不疲， 真的是不搂着吃。比如我们一群人一起吃夜宵， 吃什么意思？ 可能很多女生就会说，很多女生就会说啊，我吃一口就好了。但是她真的很实在，她是真的在吃，而且从头吃到尾，就是埋头在吃的那种， 吃得很认真。 所以你活到这把年纪，能维持这样的身材已经很不错了。 一口老血，吐了一口老血。 OK， 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来了很多人，比如说24笔画、11岁、杨子、允儿、红酒，都欢迎你们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这个泰国的旅行。我们上半时段还有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先简单的和大家聊一聊美食怎么样？ 不行，美食5分钟聊不完。你把我最喜欢的这一趴聊5分钟不够的， 偏要聊美食。没事，一会儿我们接着聊， 好吧？美食，我觉得在泰国说美食真的太多了，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大家说泰国的美食只有一种咖喱味嘛，但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是，你们对美食不尊重。泰国的美食有很多种。 包文婧贴吧官微说：“海鸥，你的身材超好，干吃不胖。”不，他不是这样的，他吃了会胖。 谢谢。看来我真的觉得就是坐在这是看不出来的。 你以后可以经常来我们节目里玩，这样的话你就 我不要。但是你健身那一趴从来没想请过我。 对，因为你不适合。这张图片是在哪里吃的？就是在泰国的哪里？ 这个图片是我们在去我跟我老公去的，是在芭提雅，我们的第一顿菜。然后这个地方是超级推荐的，而且这个名字非常有趣，就是稍微有点少儿不宜啊，叫卷心菜与避孕套餐厅。 哦， 对，但是很有趣。 比如呢，它有趣在哪里？这个菜有什么特别吗？ 就是其实在这个上面看不出来，但是其实进到那个餐厅里的时候，它环境首先非常优美，就跟在一个山林里一样。然后其次呢，进去那个餐厅里边，它全是用避孕套的那个很干净的套，就是组成的各种拼接的那个人物啊，或者是什么风景啊之类的，就 这么有创意。 而且重要的是，吃完了之后他还会送你那个套。对对对对对，因为是这样了，那个泰国它是一个不禁黄的地方，对，所以这个也算是它的一个特色。 好，这个话题我们不要再聊了，不然监听员可能要听不下去了。 好吧，我们还没未满18岁。 OK， 这个是在一个我们去也是在芭提雅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怎么说算连锁的一个餐厅吧，因为我们想去尝试的就是 那个粉红色的是米饭吗？什么 东西啊？不是米饭，那个是他那儿的那个当地的冰沙。 哦， 就泰国因为很热嘛， 我竟然能把冰沙看成米饭。 饿了是吗？ 饿了， 就是他当地不是很热嘛，所以他的那个冰啊什么饮料啊就超级种类超级多，特别特别好吃。对，你不懂，因为你也不爱吃甜的。 我懂啊，到了海岛怎么能不吃甜的？之前我去长滩岛的时候，每天都在吃芒果冰沙。 好吧，然后回来疯狂的练腹肌，你这个心机女哈。 我就是个心机女。 OK， 对， 大家在听广播的，如果你们在路上可能现在正在堵车，那你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里面搜索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也可以看到我们精彩的直播，因为今天在直播间里面不但嘉宾的人很美，而且呢我们两个人还都带来了给大家推荐的物品，很多很多东西，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本期节目。再来看一看这个，哇，这个火锅感觉很厉害。 哎， 我想先知道那个一盘鱼形状的真的是鱼吗？ 不是，它这个是一个当地的，是在曼谷吃的，是当地一个连锁的火锅店，叫 MK。 MK 对，此 MK， 所以它是 MK 的那个 不 主题餐厅嘛，里面全都是包包， 没有任何关联。但是他们家的那个火锅很好吃，很有当地特色。然后刚才的那个小鱼形状的，其实就是咱们的鱼豆腐。 哦，它当地的特色是什么？就是锅底的味道不同，还是说蘸料的味道不同？ 它其实蘸料会有所不同，但是说实话了，没有太大差别。其实吃的是它的那个特色嘛。然后看那个右上角的那个菜叶是一个挺有趣儿的一道菜。具体叫什么我忘了，但是去的时候因为他那儿的菜， 因为他只记得肉，大家千万不要介意，他对菜这些东西都不太 care， 他根本就不吃。 对对对，他只是一个点缀吧。但是我点了一份，我就是想知道它是什么味儿了，然后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薄荷叶，还挺好吃的。 哦，像薄荷叶一样。 对对对，挺好吃的，比较推荐。 你竟然吃了。 偶尔，你比如说就是老虎它有的时候还吃口草。 你这个形容我无言以对。 对， 这张图还是在刚才那个餐厅吗？ 不，这个是我超级推荐的一个，就是去泰国，我觉得最最最推荐的就是他们泰国有个当地的类似于像连锁，就是很多地方都有的一个自助餐厅。我看一眼叫什么。 你先快一点，我们上半时段马上要结束了。 好吧，叫 King Kong 自助餐。 你竟然被我逼出来了。 对对对，它就是很便宜。 自助餐这样很好。哎， 对呀，而且 烤的吗？ 烤的、烤肉的，而且很多种类的烤肉。然后它大概人均 100多人民币。OK， 我们下半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聊，马上再进入小段片花之后，我们会回来，不要走开哦。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女神百分百，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准时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海鸥， 海鸥 我们的朋友。 OK， 好二， 我们聊得很开心。我们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互动的话题呢是女神带你玩转泰国。刚刚我们已经简单的看了一下食物的图片，也有网友给我们留言说真的好饿，因为那些图片真的很诱人，而且看起来我感觉泰国的美食总结一下就是很健康还不长胖。 对对对，真的是，而且他们以海鲜为主。 是的。所以刚才的这张图片我们再来说一下，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刚刚有一点没说完。 对，我觉得 他这家店的特色是哪里？ 说如果要说吃的话，我真的可以一直说，就是他们家的特色是，他们家的特色是，就是那个虾呀，是他们当地只有泰国有的，叫虎头虾。我怎么觉得我真的是个吃货？我只能对肉，它是什么东西，我能 记 起来， 一下 子记 住了呢。 对，然后那个三文鱼呢也很新鲜，你可以生吃，它是能达到生吃标准的。然后也可以烤着吃，然后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的经济实惠，它一个人人均大概在150块人民币。 哇， 对，非常合适。 然后虾就是随便拿吗？ 所有的都是随便吃， 好棒哎，很适合学生党。 对，所以超级推荐去。其实泰国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大家去玩的地方，就是人 很适合你吃吧。刚才在我们放片花的时候，海鸥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我刚刚有好多快递，我买了个东西，我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三包泡面。 不，回头我可以给大家推荐，真的就是有很多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应该换一个主题，叫揭开女神的真实面目。 好，下一个话题，聊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话题呢，就来看一看你在泰国的美照了。这样 那个时候还瘦， 我们看着你的照片，然后呢穿插着来介绍一下你去泰国买的东西。 哦，所以吃这一趴过去了是吧？ 吃这一趴就过去了。 好失望。 海参哥哥爱虾他说，海鸥怎么去哪儿都吃自助餐呀？ 对啊，因为真正的吃货就是这样呀。 我很想问这位海参哥哥，你的辣根妹妹在哪里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张图片，我其实想放在压轴放，但是我真的忍不住想放出来，因为这个跟现在坐在我旁边的这位闺蜜的身材实在是差的有点多 啊。不是，说真的，那个时候我去泰国的时候比现在瘦大概快十斤了。 天哪，哎，他那个这个泳衣前面是分身的还是连体的？ 我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 不，他前面是分身的，但是我在选这个泳衣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前面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他会那个很就是很有效的把我前面的那个凸出来的腹肌给盖住。 你要有信心哦，每个人都是有腹肌的，只不过你的还不明显。 对，只不过我的是一大块。对， 海神哥哥爱瞎说，辣根被海鸥吃了。不，你误会我们嘉宾了，我们海鸥不吃辣根， 我们从不吃辣根，我只吃肉。谢谢。 OK， 接下来我们刚才的这个是在具体哪里？ 这个是在我很推荐就是去芭提雅的时候，因为很多就是学生党其实也很想去海岛玩嘛，但是其实现在比如说塞班啊还有巴厘岛之类，它其实已经被炒得很贵。对，所以我很推荐的就是泰国的这个叫猴子岛。 猴子岛 对，很便宜的。去了这个岛上， 那你是怎么上到猴子岛的？猴子岛上人不应该都很瘦吗？ 去了猴子岛不只能玩水，最重要它上面吃 的 很便宜。 不要拉我的手，拉拢我。 吃的很便宜，猴子岛上那个一大份虾，一大份炒饭，一大份鱼，一共要人民币不到80块。 所以你都吃了吗？ 对，我都吃了。 你稍微收敛一点，毕竟你的颜值还是很高的。 快崩塌了， 摆出一副那种女神的高姿态。 好好 好，我们来看下一张，这都是在泰国哈。 对对对， 看他的照片，他的手上拿的道具都是和吃有关。所以在这儿要跟大家推荐一个穿搭小技巧，就是如果你在出行的时候觉得穿搭有些无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头上系一个像海鸥这样的发带。 对对对，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最主要的是这个发带它可以在你头发出油的时候，以及你觉得自己的脸拍照的时候比较大的时候。 还有一点就是在你吃的时候不会让头发掉下来。是不是讲解的很有道理？ 说的很对。 这要是你们在泰国出海的时候吗？ 这个就是我们去猴子岛的时候，其实它是可以坐那个有就是带着很多人一起去的那个游轮的。但是其实我可以说一个小技巧，就是如果我们去那边的海岛玩的话，其实可以包一个这样的就是小的那种游艇，因为其实没有贵很多。大概如果你要是跟着那个大的游轮的话，可能一个人60-70块。如果要是自己包的话，可能比如说一行人一起的话，就干嘛呀？ 你知道我这样，你先说完。 你干嘛那个表情？然后就如果一行人的话，包一艘船200-300。为什么推荐呢？是因为你要跟着游轮的话，其实会就是耽误时间，因为去要排队2小时，我要排队2小时， 是为耽误你吃饭的时间吗？然后如果你要包一个船的话，你在船上和你的朋友们，你们吃多少肉都不会有别人嫌弃。 最主要的是能挣点上岛，挣点吃饭。 乐活派雨涵说，我以为海鸥要掐小雨，他不会掐我，他对我很好，他很爱我。 对对，我们俩经常相爱相杀。 是的。 这个是在 请问你能有几张照片是跟吃没关系的？ 有啊，我只不过没给你爸爸嘛，就我觉得这些是比较愿意分享的。这个是也是很推荐的，是在曼谷有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楼，但这个楼叫什么我忘了。 所以吃饭的地方叫什么记得就 OK 了呀。 对，它就是当地最高的一个楼，就是你去你问当地的人最高的楼是哪儿，他就会告诉你。然后它是在82层。 吃的都是什么东西？ 自助。 真的很爱吃自助。 真的就不是了，因为它当地那个都是海鲜什么的嘛，所以海鲜一般不都愿意自助嘛，所以就突然觉得人设崩塌了。对，等一下， 乐活派雨涵说这些你主题是美食和美妆吧？对，是和美食美妆有关系的。 完了，我觉得崩塌了，我真的，但是真的，我觉得是需要推荐的，因为那个地方很美。如果对于女孩去的话，在那个地方照相真的很漂亮。 那你吃完以后很撑，肚子鼓起一块，难道不会影响？ 所以你看我没有动吗？我是先照的，照完了之后我才吃的。对， 吃完之后就不是这个效果了。因为你们相信我，海鸥它真的不是一个在吃饭上面 会 从不会客气的， 从来不会客气。 对， 他真的一直在吃，他就连坐一个3个小时路程的高铁，他都能吃一堆东西。就可能别人会选择那个时间睡觉或者休息，但是他就是在吃。 所以每天小雨都会给我发微信，他跟我说，他说亲爱的，你是一个当新娘的人了，你能不能控制一下自己。我跟他说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然而就是这样非常真善真性情的一个女神的形象，很受大家的欢迎。乐坏坏女神说，以后海鸥女神常来吧。 OK， 我们刚刚沟通过，下个星期二的时候还是她会来。 谢谢。 而且和大家预告一下，在下周的时候在本周四，我们的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就会搬到一个非常炫酷的地方，会有表演区，而且还会有大屏幕。以后呢，我们会用更加好更加完美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出我们来做的节目，会更加的好看。 所以是可以吃播是吗？ 所以希望新加入的朋友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呢，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咯。是这样的。所以你刚刚海鸥，你是想说搬到新直播间可以在那儿支一个火锅？ 对啊，我可以，大家就是你们都推荐什么美妆啊，什么什么健身啊之类的，然后我就给你对着干，我在旁边就吃播。 等你吃到120斤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来了， 不要嫌弃我。 对于海鸥女神的喜爱始于颜值，爱因美食。天哪， 有品位， 你已经吸了一个真爱粉了。 有品味。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我觉得现在放这种图片有一种特别骗人的感觉。 打脸吗？这个是在哪里啊？很美。 这个是挺美哈。这个是在芭提雅，哎，不对，在曼谷的那个。 大家千万不要介意，我们这位嘉宾他对于景点和一些楼都记不清，他只记得食物。 不，我记住了，因为从这出去我吃的自助嘛。 你又吃的自助？真的假的？ 就是刚才那个这个地方是那个曼谷的真理寺，然后我是觉得跟那儿去拍照就好了。 真理寺，所以你有没有拜一下真理寺里面有没有食神？ 没有，我是 萨瓦迪卡，请让我吃什么都不长胖好吗？ 唉，主要的是我放这张照片，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公去真理寺之前，他在真理寺的门口抽了一根烟。因为在咱们国内可能在外面抽烟还好，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吧，他可能也没想那么多，然后他抽了一支烟之后，他就掐到那个垃圾桶旁边那个地上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泰国的警察把我们拦住了。 所以警察叔叔把你们带走了吗？ 然后警察叔叔拿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类 哔哔哔，警察 是一个单儿，然后上面就用中国写着罚款4000泰铢。 4000泰铢是多少人民币啊？ 大概是 1000是200左右对吗？ 对，七八百块钱吧。 很贵。 对对对。然后呢，我老公就很不甘心，然后他就跟他用很蹩脚的英文在沟通，就是说能不能。 老公会说英语吗？ 不会，他只会用单词说 so expensive， 然后说了好久，那个警察也摸不过我们，然后他就又拿出了一张单，然后说 cheap cheap， 然后最后我们就交了1000泰铢吧，好像是。 哇， 对对对。所以重点就想告诉大家，去了其他的国家，其实在咱们国家也是的，就不要乱扔垃圾，不要乱丢烟头。 是的，真的是这样。代价会很严重。 对， 这个也是在寺庙附近， 这个是在大皇宫。对，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种景点的地方，去不去反正皆可吧。去的话也就是到此一游。 对， 还是美食比较好。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首歌曲好不好？今天海鸥来，我特意准备了一首歌，因为我们两个已经是10年的闺蜜，所以我准备的这首歌呢，就是《闺蜜蜜》，希望大家每天心情都很开心，然后也希望所有的闺蜜都能一直陪伴彼此，然后一直到人生的尽头。 么么哒， 么么哒， 各位闺蜜蜜，来跟我一起念。闺蜜，闺蜜，闺蜜，甜蜜蜜，哦，甜蜜蜜，对你倾吐我心里的秘密。闺蜜，闺蜜，甜蜜蜜，哦，甜蜜蜜，我们就是彼此的日记。看着你情窦初开傻模样，失恋时哭肿丑模样，你才有的尖叫，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不走心的大笑，你二话不说听我就这样。我遇见烂男人 你的怀里多了一个宝宝。 昨天的 party 下午茶， 我们从年轻开始到了青年， 想想多美好。 我们会一直闺蜜到老， 一头白发， 一脸幸福。继续姐妹们的聚会，回味生命中的美好。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两位虽然美但是很爱吃的真性情的女神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一位只有一位。 对对对 OK， 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聊了聊在泰国都有什么好玩的。那刚刚我们进入到了我的秘密花语环节，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想吐槽或者想分享的事情呢，你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RBC 小雨来跟我进行吐槽。那我们这个环节要不然就来聊一聊还有你在泰国买的东西，跟我们分享一下泰国的购物技巧好不好？ 好，泰国我觉得我首先想要跟大家非常不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很多人去了泰国之后他肯定要去曼谷嘛，因为第一站一定是他的首都，然后曼谷最有名的就是看起来最有名的一个购物的地方就是皇权免税店。对，然后就是 皇权免税店，怎么听起来那么可怕？ 对，听起来超 就像我 超美丽的那种感觉。对，但是就是因为很多那个团，如果跟团去的话那是必经的一站，但是我们去了之后就会感觉特别让人失望，因为他那个里边说实话没有什么我们很喜欢的牌子，然后在里边竟然会卖一些什么North Face 啊之类的，就是这一类的品牌，所以我觉得特别不推荐。但是我很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那儿当地的类似于像大型的综合超市的一个地方，叫 因为超市里有食物是吗？ 不是啦，不是说美妆环节吗？讨厌。当然了，那里边有很多美食， 好是认真 什么小老板海苔呀，什么薯片呀，什么都很好吃，都很值得带。 所以你确实买了。 我买了很多，对，绝对比化妆品买的多。然后我要推荐的是，我还推带来了，就是，首先这个东西是好像到那儿必买的，就是那个青草膏。 哦， 对对对， 我知道，因为之前我妈妈去的时候有给我带过来，就是蚊虫叮咬什么的非常有效果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因为泰国那边虫子很多，你避免不了。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你会觉得头疼啊什么的，用这个东西特别好用，送你了， 万能。哇，你买多了。 对。然后还有就这个，就刚才我其实推荐过的、就是、 这种嘉宾，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期节目都能邀请这样的嘉宾来。 没关系，你的面膜我都拿走了， 拿走吧。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因为我不太懂啊，就为什么一个英国的品牌在泰国遍地都是 BOSS 的一个品牌。然后它有很多系列，尤其是它的那个三分钟的免洗面膜、非常好用，它全系列都很好用。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和吃没关，所以他不记得了。 这个是我知道了，这个是乳液。对，这个乳液， 身体乳。 不是抹脸的。重点是很好用，而且才30几块钱一瓶， 真的 特别好用。它全系列都很好用， 所以我觉得泰国是一个很适合学生党去旅游的地方。 对, 对, 对， 它不但吃的东西很划算，然后住的地方也便宜，同时买的东西也都很实用。 对， 重点是好用。我们 重点东西还好吃。 我们不是说图便宜，我们是要便宜还好用。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要推荐的就是其实它的那个防晒啊之类的就不推荐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是最好的。就是 在泰国买欧莱雅系列的东西特别便宜， 嗯， 因为像这个睫毛膏其实还挺好用的，然后在国内的专柜买的话大概170-180一支， 嗯， 然后在泰国是60多块钱一支。 哇，差这么多。 对对对。 哎，那它会有防水的功能吗？比如说我去海边的话，我要是什么浮潜可以涂睫毛膏吗？ 啊，浮潜好像不太行，但是偶尔你比如说一点点水啊什么的都没问题的，而且还有这个也是欧莱雅的那个眼霜，也是很经济实惠的，大概这一瓶就是很多的里边15毫升的可能才，我记得因为它是一个大包装的一个盒里边，对对对，三瓶，嗯，然后一共三瓶才500块钱。 哇， 对对对，而且很好用，是上榜的哟，上榜的眼霜很好用。 所以其实真的不是那些美妆产品贵才好用， 对对对， 有的时候就是价格便宜，然后它只要那个功效符合你的肤质，我觉得就是 OK 的。 对，啊， 所以我并不是推荐所有东西都要买贵的东西。 对啊， 不买贵的只买对的。 嗯 嗯，是这样的。 嗯， 还有别的吗？ 然后 很期待乐活派雨涵说海鸥你下次来做美食特辑。哎，可以， 这个可以， 可以来做一个那种世界各地美食推荐。那我们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够， 那我觉得可能从早上就要开直播了。然后还有就是其实这个系列都不需要多说了，就是在还有这个就是去泰国玩必备的一个系列的，这个是100倍的防晒，这要去 100倍啊。 对， 是你在当地买的是吧？ 这个是在当地买的，嗯，然后这个是在网上买的，但是我后来发现在网上买带去是一个特别多此一举的事儿，嗯， 在那买很方便。 对，在泰国遍地都是，而且泰国一定要逛的就是他那儿的 7-11， 嗯， 特别特别好吃的，特别特别多。那个酸奶呀，一个星期都吃不过来，而且我曾经一度想留在那儿。 你可以早中晚各喝一个。 我真的是，你怎么知道？ 真的吗？ 真的，我那会儿就喝的那两天， 天 哪，我觉得都 做这些节目，我对你这个人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真的吗？10年了。然后还有就他那儿的那个苏打水特别便宜，就我们这边要几块钱，他那边就1块多一瓶。 哇， 对对对， 所以泰国真的很好。那今天在我们节目马上快结束的时候呢，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住的地方， 嗯， 是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的，叫做地中海俱乐部， 嗯， 因为它很便宜，就是其实也不是说很便宜，它的意思是说一价全包， 性价比很高。 对，性价比很高，嗯，就是你在那里面呢，环境首先是可以保障，很舒服，住的也很舒服，吃的也很舒服， 嗯， 重点是很适合学生党，因为你去了之后里面的食物呀还有酒水就不要钱 了，全都是包的， 全是免费的，还有一些游乐的设施都是非常好。我找了几张地中海俱乐部的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哇， 真的很美。 这是泰国的吗？ 这个好像不是，这是巴厘岛的，但是每个地方都差不多。然后呢，它是自己每一个地中海俱乐部都是会自己承包一片专属于它的海域，所以很干净。然后你去的话就也可以很放心。 嗯， 这里面的设施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嗯， 真诚的推荐给学生党。 嗯， 那另外呢，在有一个省钱的小秘籍，就是有一个网站叫做 TravelZoo。在那个上面会定期发一些海岛品牌酒店的小套餐，比如说什么3晚1999呀， 哦， 还有比如说廉价航空自己的官网，只要你有那种双币种的信用卡带 Visa 的，你就可以提前买那种很便宜的机票，非常适合学生旅行的时候预定，因为学生可能也不存在说工作没有假期， 嗯， 就很方便， 嗯， 然后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去泰国那边的一个岛只要1美金，然后交一点税的话也很便宜，往返600人民币就可以买到往返的机票， 嗯， 我觉得真的很推荐大家， 嗯， 对，尤其是学生完全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今天我们节目聊得非常开心，但是因为时间有限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今天也是聊了聊一些美妆的小技巧，我们也带来了一些良心推荐的食物给大家做现场展示， 嗯， 以及我们非常爱吃又美的女神海鸥跟我们分享她在泰国旅行呀吃呀还有买的经历， 嗯， 也欢迎海鸥下周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吗？ 好的， 好，祝大家每天都开心喽， 拜拜， 我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at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sat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prepare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